近些年来，延庆区呢充分发挥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污染治理方面的优势，利用高效的信息化手段，全面推进实施精准高效治污。通过持续强化智慧环保系统，延庆区将大气、水、生、污染源、环境立体五个监测体系、十个监测类型、915套设备整合为一体，建成覆盖全区的智慧环保监测网络，通过大数据找准污染的具体点位。另外，各部门还对工业企业重点排污单位、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固废集中处理设施、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等236家单位开展监督性监测，及时精准定位问题区域，也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撑。做好污染防治工作，节能减排也是关键。延庆区呢，持续加大力度淘汰老旧机动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平原地区5公里半径的快速充电网络，进一步推进新能源车辆替代，实施全域禁放烟花爆竹，杜绝本地烟花爆竹燃放污染。另外，延庆目前还完成了267个村庄的煤改清洁能源改造工作，农村污染减排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继续来关注，近日国家文物局“十四五”重大项目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落户中国郢都。据了解，这个项目已经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重要规划，将按照中国领先、国际一流的标准，打造集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集成研发、成果推广、国际合作、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型、创新型国家平台。项目设置1+3功能布局，即一个中心、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关键技术研发创新中心，三个平台，即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监测平台、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国家文化遗产交流合作平台。这个项目由国家文物局牵头实施，目前怀柔区已成立项目工作专班，积极与国家文物局等中央市级有关部门对接，已确定选址方案，启动项目建议书和可延编制工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继续关注怀柔区，蔬菜零售、社区超市、早餐店、美容美发店、末端配送等等。今年北京市怀柔区持续推进便民商业网点建设，年内建设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21个，完成年度任务104%。作为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怀柔区今年便民商业网点建设重点聚焦丰富扩大居民家门口的生活圈。新建的21个便民商业网点，大部分呢是怀柔本土或市区引进的品牌连锁企业，包括首联一家、大兴发、沃泉鲜、鲜满家等等，综合销售蔬菜、水果、生鲜、熟食等。特别是今年引进的3家首联一家，有自己的采购物流团队，蔬菜水果等由货源地直供，品类丰富，价格优惠，也有效地填补了老城区点位空白。据了解，从2016年启动便民商业网点建设，截至目前，怀柔全区共建成蔬菜零售、便利店、早餐、家政、洗染、美发等基本便民网点229家，全区35个社区8项基本便民的商业服务功能社区覆盖率实现100%，较工作启动之初提高了43%。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万亩良田迎来丰收，千亩大棚正在修缮，文化小镇启动规划。北京市大兴区榆筏镇新的乡村振兴战略已经起航。目前，榆筏镇政府与新农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依托各自优势，从农业生产组织化、流通组织化、城乡互动组织化入手，助推榆筏镇1、2、3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成为北京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新样板。机场周边村庄拆迁后，榆筶镇流转农用地23085亩。为了高效利用这些土地，榆筶镇将机场周边所有流转土地全部委托新农创公司管理。目前公司已完成种植面积16460亩。 据于法镇农业农村办负责人李丽介绍，种植基地先后规模化种植了玉米、小麦、甘薯、萝卜、花生等作物，推动了稳粮增菜任务的落实。同时，这里也成为了新品种示范基地，通过引进种植黑玉米、高筋小麦、菊苣、菜用百合、娃娃菜、水果萝卜等粮食蔬菜新品种，丰富了首都的米袋子、菜篮子。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配合规模化种植，这里采用节水浅埋滴灌，比普通的灌溉设施节水35%到40%，成为了科学化的节水示范基地。李丽表示，在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下，大兴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于伐镇呢也在积极探索，希望能够通过打造乡邻文化小镇试点，带动全镇新业态发展，让村民在家门口踏上致富路。不仅是在大兴，在通州区鹿城镇五窑大桥附近占地100多亩的腾退地上，裸露的不是黄土，而是生机勃勃的冬小麦嫩苗，绿油油的一片。在鹿城镇，像这样被重新利用的腾退地块一共有近1000亩，不仅绿化了乡村，还防治了裸地的扬尘污染。明年这些地块预计可产出70万斤的麦子，其中一部分会通过工会、残联、妇联、低保户补贴等形式发给镇域内的居民，其余的则会变现用于后续其余裸地的治理和生态修复。为什么要在腾退地上种小麦呢？近年来，鹿城镇在创建无违建乡镇的过程中，陆续腾退出近1000亩地，这些土地裸露在外，存在着形成扬尘的可能，这也成为镇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种上花卉虽然能治扬尘，也很好看，但是冬季养护困难，并且成本过高。如果撒草籽的话，只能起到治理扬尘的作用，却没有附加的经济价值。鹿城镇集体林场的工作人员经过集中研讨、实地研究，最终决定在近1000亩裸地上种植冬小麦，不仅可以发挥覆盖裸地治理扬尘的生态功能，还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一举多得。据了解，在明年冬小麦收获后，鹿城镇计划在这些腾退地块上继续种植玉米，并尝试种植百合、药材等附加值更高的作物，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大美金交与我同游，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 进入冬季，因为气温显著下降，京郊多数景区都进入到半年闲的状态，而在房山区石花洞还是可以看到不少亲子家庭的身影。在这里不仅有独特的地质景观，还能避开严寒。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石花洞位于房山区河北镇境内，距离市中心40公里，是国家地质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石花洞以天然形成的石花而得名，总体特征是洞内多层多枝，从上到下共7层，年代逐渐年轻，景观也各不相同，被誉为北京的地下明珠。石花洞内沉积物分布密集，类型全，数量多，有滴水、渗透水、流水、停滞水和飞溅水5种沉积类型，40多种沉积形态。现已开放的是1到4层，游览路线2500米，共有18个景区，景观120处，以1、2层最为壮丽。其中由月乃石形成的石莲花，由540多片石钟乳组成的高10米、长18米的石幔，以及石旗、双彩石盾、龙宫双柱等景观，都是洞穴岩溶景观精品。石花洞中四季恒温13度，所以还是很适合冬天游玩的。石花洞中洞穴沉积物记录了地球的演化历程和沉积环境变化，是一处研究古地质环境变化的重要信息库。景区办公室工作人员穆文子介绍， 洞中石笋重现了北京2650多年的夏季温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石笋逐年温度记录，被称为千年温度计。丰富的岩溶资源是进行地质研学科普教育的理想自然课堂。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印发实施。18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农村的生活污水是影响整体水环境和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短板。 根据北京市近期发布的《北京市进一步加快推进城乡水环境治理工作三年行动方案》，到2022年底，北京全市污水处理率将由之前的93%提高到97%，其中中心城区将达到99.7%。农村的水环境啊，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按照这个目标要求，如何因地制宜、分级实施做好农村污水治理工作，不断提高农村人居环境？一起来了解一下。 说以前啊，说我们的村的路啊，坑坑洼洼不平，积水的地儿很多。 今年50多岁的宋先生家住台湖镇唐大庄村，从事出租车行业20多年。从前村里的道路泥泞不堪，给宋先生出车工作带来了不少困扰。 像这个下水管道啊，都不怎么太痛快。又有定有味儿，现在呢是修好了，不是平整是吧？也不那么长，扬长的那个好多尘土了。像我开出租车的，经常老得刷车，从这一过就老得刷车，啊，老也挺麻烦的。现在没那么多这尘土了，也干净了，利落了。 2020年起，台湖镇作为通州区水环境治理台马片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中的重点乡镇。近3公里村庄截污管网、3座污水处理站、1座提升泵站等工程全面开工建设。台湖镇新农办主任赵建民介绍： 通州区台湖镇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啊，共设计19个村，而且全部是通州区的第一批。目前，台湖镇所有村庄的污水管线铺设工作已经大部分开始进行，场外建设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预计年内所有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全部到位达标。 据了解，今年通州区将在农村地区完成200公里污水管线和8座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每日新增污水处理能力825吨，逐步提高农村地区污水处理设施的覆盖率。农村地区的水环境是城市生态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和影响着北京市的水源生态系统。北京的不少河流都是穿村而过，而且许多小微水体也多在农村地区分布。提到城市小微水体的特点以及管理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斌这样说。 应该讲的，首先它确实是因为小，所以它的流动性比较差。 嗯， 但是呢，同时呢，它又分散比较广泛，而且这些小微水体呢也是很多，都是跟我们的市政管网的这个排水管呢，它是直接相连。 嗯， 因此呢，由于它的来源广，就有很多来源，同时比如包括一些这种居民区的一些排放啊等等一些企业的排放啊，同时呢，它的这个污染物，它包含的污染物组成有机物、无机物，这个污染物啊都比较多， 嗯， 然后浓度变化也很大，所以呢，它这个小微水体啊，它自己的这个自净的这些速率也很慢， 嗯， 那容易淤堵，因此呢，就是我们城市里面呢发生的这些水体的富营养化，以及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个水体的黑臭问题啊，是直接关联的。那么海绵城市里面呢，就特别要关注的就是这个水环境的治理， 嗯， 那么水体的这个治理，水环境改善和水生态修复，这呢也涉及到我们尤其是这个小微水体，涉及到一些比如说美丽乡村的一些建设， 是， 当然也是美丽中国的整体的一个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源的循环利用啊，以及包括减少它的这些面源污染啊等问题。 为了建设美丽乡村，截至2020年底前，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资金258亿元，支持15万个行政村完成环境整治，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体系覆盖90%以上的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和标准体系初步建立。北京师范大学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方德林博士介绍，针对小微水体，特别是农村水源，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和目标。 现在也是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这种无垃圾渣土、无集中的漂浮物、无污水排入、无臭味、无违法建设的这种5无目标，包括农村的一些生活习惯，这种农村户厕的一些改造。其实农业面源污染是小微水体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污染源。在施肥还有这个喷洒农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在这个土壤还有植被的这个表 表面呢会附着着很多潜在的水体污染物，那经过这种降雨的冲刷或者是灌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会有很多大量的这种氮磷，那甚至是一些农药会冲刷到小微水体当中。 嗯， 那么尤其是对于乡村的这种小微水体治理呢，也是整个水环境治理的一个重中之重。 提到过去农村的水环境，50年代曾到访过门头沟的71岁的孙大爷和身边的人这样感慨： 那时候污水就怎么排，随意排？ 嗨，那就顺着沟，包括那干尸，我刚刚那渣黑渣就是让它就那么的， 没有任何回收处理。 没有，没有。 它这个污水啊，还不是太污，就是黑一 点， 啊，它不像那工业污水，那有些 废弃物太多。 哎，那是废弃物啊，什么化工原料啊，那不得了。 而今年再次来到门头沟，孙大爷说这环境变化太大了。 再来看呢，确实这个对门头沟的印象就不一样了，是国家也重视了。当然我觉得它是环境变化，但环境变化给老百姓也带来了一些福利啊。 据了解，门头沟的南涧沟生态清洁小流域位于王坪镇，流域总面积15.02平方公里，属于永定河一级支沟，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历史上，南涧沟小流域以煤炭产业为主，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2005年，煤矿陆续关闭后，该地区立足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积极探索生态治理途径，通过实施整修梯田1300亩、自套节水地海270田、发展水保林90面、培育经济林320亩。新建小型污水处理站2处等措施，实现了年减少污水排放近4000吨，减少垃圾近100吨，增加果品4.2万公斤。门头沟永定镇南区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罗金宝向我们分享了如今建设农业生态园的节水和用水理念。 存不住水，你白干，那树你干看着春天旱那样。开始就这儿的有一个，这是600方，开始有一个200方的水池子，就在这儿，是用砖砌的，还漏。后来我说弄一600方的吧，一点一点找水，一点一点建。就是这个水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这房子下边，就是说下面的雨水渗入那个包院子都能渗进去，但里边有渗漏头。这个水主要是一个起到一个什么呢？灌溉和浇花的作用。原来这水就是大水漫灌，现在我们节约这个是在每一个坑里边有一个基本上固定的管路，固定开关，然后呢就有一定的时间去，包括施肥，同时就是说原来要开一个大渗透槽浪费水源，现在是节约用水，用管道微灌的形式。我们现在有水了，但也还得要节约用水。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是生态环境的保护重点，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偏低，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刚刚起步，农业灭源污染物排放仍处高位，农药化肥减量增效难度较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有待提升，水产养殖围水治理基础薄弱，与人民群众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美好期盼和2035年全面建成美丽中国还有较大的差距，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科学治污、精准治污的水平还不够高。而这背后，我们需要依靠的是科技的力量，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何海洲是一家环保科创企业的 CEO， 谈到小时候家乡的水环境，他这样回忆： 环境问题呢，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啊，我们都有这个很浓的记忆。我的祖籍呢在安庆，安徽安庆，然后属于丘陵地区啊，有很多的这种小河小溪。记得在夏天的时候呢，小朋友们呢都是没有空调。啊，都是在户外，在这个小河小溪里面的这个玩耍，一天渴了就在河里面借点水喝，有那种泉水。后来长大之后啊，其实身边的环境越来越糟，因为我们的河水变脏，河道也污染了。2007年呢，当时江苏像这个太湖蓝藻事件爆发之后，国家的环保部啊、住建部呢，陆陆续续出台了相应的一些政策啊，提出农村污水的治理。在那之前，其实没有明确的政策。当时太湖蓝藻事件爆发之后，对这个行业的冲击啊，影响是比较大的。 为了改变因为追求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他把做分散式污水处理作为自己企业的责任和目标。他说，目前这个环保市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环境问题呢，它是跟很多的行业是有相关性的。2016年到2017年的时候呢，市场的逐步的成熟到爆发。然后体量越来越大。这个目前我们应用场景最成熟的在这个村镇，村镇这一块的客户呢，主要是地方的政府